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我是胡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平平安安。投保平安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省心省钱，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人类一出现武装斗争，间谍便应运而生，成为最古老的两大职业之一。间谍活动神秘莫测，惊心动魄，涌现了不少大智大勇的人物和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间谍图文史》一书讲述了从古埃及、古罗马直到大数据时代下间谍的历史，350多位历史人物，200多幅精彩图片，50多个谍战案例，40多种秘密工具，30多家情报机构，13堂间谍特训课，带你走进5000多年云谲波诡的无声战场。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带您揭开谍战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间谍图文史》哈，这个题目确实很吸引人。现在的谍战片特别多哈，电影电视剧，我想可能会让大家对于间谍这样一个行业有了特别的认识，或者有了特别的印象。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间谍到底有怎样的生活，到底间谍在人类的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今天首先有请间谍图文史的编辑策划人朱策英老师，欢迎朱老师。 大家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谈谈这个间谍的故事。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李凯丽，欢迎凯丽。 大家好。 其实这本书啊，这个书名一出来就很震撼人哈，《间谍图文史》。先聊一聊，这本书其实是国外的一位美国作者写的哈。来，我们让编辑聊聊这个作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物。 凯丽可以聊聊。 其实这个作者呢，就在国外还挺有名的。他是美国的前情报人员，曾参加了美国很多次那种特工行动。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欧内斯特·福克曼。然后他也写了很多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翻译过就是这本。然后他是那个美国华盛顿新闻报的国家通讯员，还获了多次大奖。曾经在那个纽约时报呀、华盛顿邮报呀、国防科学啊、军事科学和技术上都发表过很多文章，也曾参与过很多那个广播与电视节目。 叫欧内斯特·福克曼是吧？ 对， 这个人是1940年出生的，到现在应该70-80岁了哈，一位老先生。他之前因为做过谍战工作哈，是美军的前情报人员，所以可以说他写的东西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实用价值，或者说还是有一点真实性的哈。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西方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写间谍图书的人呢，他有一个特点，我们可以问做过间谍，同时他还擅长于写作，做过新闻啊或者是记者的工作。咱们中国的 在历史上咱们新中国成立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反间间谍的案件，发现很多的西方记者他实际上是间谍，这就是这个可能跟咱们国内的这个或者间谍的一个特点嘛，很多人以这个普通的工作身份作为掩护，这个作者刚好也是这样的。 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间谍图文史》到底是怎样一本书，因为刚刚咱们片花当中介绍到了，有350多位历史人物，200多幅精彩图片，还有50多个谍战案例，40多种秘密武器，还有30多家情报机构，以及13堂间谍特训课哈。应该说，大家会看到这个，听我说完这几句，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会觉得特别的神秘哈，也特别想挖掘一下到底有哪些历史人物，还有哪些精彩的图片，来。编辑凯丽， 说到那个历史人物呢，因为我们是从古到今，从古罗马一直古埃及一直到现在，就是9.11事件之后，我们将所有的这本书所有的那个间谍人物，就是有名的还有非有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比如说剑桥五人帮呀这种，然后有大家不知道的，比如说像克里斯托夫·马洛，还有像马可·波罗是不是间谍这种，我们都已经将它就是涵盖在内了。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本书吧，我觉得它真的是涵盖，就是人类武装斗争一出现之后，所有的那个谍报活动还有谍报人物它都涵盖进去了。所以当这也是当时候朱老师策划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其实也写到了哈，跨越5000多年， 对， 云谲波诡的无声战场哈，我们就来聊一聊这350多位历史人物当中有哪些跟大家，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但是又有不一样的这样的谍报工作，比如说马可波罗是吧？ 很多人都觉得马可波罗可能他是不是间谍，这个一直是有争议的一种。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可能都没有来过中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间谍，这个争议很大，因为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一个访问学者，他为什么要来，或者就是一个游历者哈，他来中国到底刺探什么样的情报呢？来， 对，所以刚才大家讲的可能这个马可波罗可能还没有这个人，也可能没到过中国，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个书的作者他的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间谍。他什么间谍呢？他不光是一个知道这个国家，了解国家的这个武装安这个情报，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成功的，他把中国的这个经济情报带回去了，甚至咱们的技术情报，什么技术上比那个罗盘、指南针呢、 没错， 还有这个纸啊，技术他拿到那个带到欧洲去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他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可能是最成功的间谍之一。我们不讲其他的，讲这个身份上讲啊，他包括织布机，中国的织布机，这个技术据说也是他带到欧洲去的，甚至他们有可能说这个瓷器的一些中国瓷器产业的一些技术，某些技术啊，包括这个种植的这个信息情报也是他带到欧洲去的。 是的， 这是 其实这就是大家可能想当中不一样的马可波罗哈，就是说其实他后面也写到了一个马可波罗游记，他在去世的时候，看这本书他写过哈，就写到说马可波罗去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家里人就承认说他自己是一个间谍，之前其实很多人都在各种各样猜测到底你是不是，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过，但是去世的时候他说，我写的这本游记只是我看到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真的不足以就是能够去让大家去了解我看到的全貌啊。这其实也是他通过这本书把很多情报的东西引到里边了，是吧？ 对，这就是这本书的其实我们要总结起来，我们当时看上这本书，除了刚才一丹老师讲的这几个特点，其实我们概括起来啊，有几个图文史，有图必须有图，所以我们也是看上这本书的这个原因之一。所以它有很多有特色的图，不光是这个后来的一些照片啊，在这个照相术发明之前，人类记载历史的一个很重要手段是绘画，所以这个书里面有很大部分是绘画的，都是很特别的， 而且很珍贵的很多绘画。 对对对， 包括说这个间谍到底长什么样，我看到有一个是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特别熟的一个闺蜜哈，她是雌雄同体哈，就是说她既是一个男士也是一个女士，是吧？然后潜入到皇宫里边，是法国国王路易15他的亲信，然后潜到了英国的，对，潜进去之后呢，是一个女孩的身份出现，然后跟她做了闺蜜，然后从中刺探到俄罗斯，就是当时叫俄国哈，俄国要跟这个英国要有一个相当于联盟哈，经济上啊，包括政治上联盟，然后呢，她就说动了 这个就是他写的是无头脑的这个英国女王哈，最后就把这样的一个盟约，俄英的盟约就给撕碎了。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情报也就传到了给这个路易十五，然后路易十五就利用这个情报做了很多事情。后来这个人又变身他的哥哥，就是这个闺蜜又变身成了他的哥哥，就是说啊，这个妹妹是因为法国有事儿离开了，突然间就离开了，我是他哥哥，对。 嗯，这就是，就这个故事其实很有代表性，就是间谍其中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反间嘛，就是个咱们的孙子兵法里讲的一个，就专门有一章叫，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对，专门有一篇专讲间谍的。 哦。 所以中国的这个对西方人的影响最大的，其实这个孙子兵法对用间谍可能也是一个。对历史啊，对世界历史也有很大影响，很有启发的一个方面。 没错，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跟我有同样的这种好奇，五千年的间谍史有这么长时间啊，这个世界最古老的间谍，就是一开始最早的谍报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从这本书的里面的观点看啊，应该是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我们知道他历史是从公元前4000到2000年这么个历史。他因为找到了考古学家找到了一块石板，就是石头啊，不是泥板，这一块泥做的板上面刻的有字。据这帮考古的老学究研究来研究去，发现里面有一段话，跟间谍有关。 哦， 所以我们这个作者提出来就是 最早的间谍行动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苏美尔人。 哦。真的好早啊。而且他也说到一个理论是，人类自从一开始有战争就有了谍报工作。你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也好，看小说也好，三国时期吧，什么探子来报是吧，这个探子就是所谓的间谍， 刺探情报。 没错， 谍报的一种那种方式。 对，这个形式可能我想是从那个年代可能更多的形式就是属于偷窥是吧，或者就是深入到敌军内部。但是这个形式会慢慢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谍战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间谍的形式特别多，从一开始的这个电报是吧，破解密码，然后书信往来，其实这上面写了很多的方式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种就是比如说情报是如何加密的这种东西，真的是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在研究，然后一直在破解。你比如说古代中国它如何传递情报，就是最简单一种方式，就是我把这个间谍人员那个头发给剃光了，然后在上面写上字，写上字之后，然后等头发长出来，然后谁也看不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然后让这个人上路。但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效性特别差。 没错。 然后后来呢，就是像希腊人啊，然后就会发明了那种就是密码棒，他就找一根那种就是长度和直径都必须相等的一根那个棍棒，然后把那个纸绕上去，然后写上字，然后当你展开的时候，这个纸它上的字它是看不出来的，它是没有规律的。等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呢，然后如果我要破解的话，我必须要拿一个直径和长度同样的一个那个密码棒去破解它。 哦， 对。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有什么隐形墨水呀，我用那个。 对，现在其实咱们在很多古代的包括什么大汉天子啊、大汉王朝这样电视剧当中就看到了哈。 对， 汉朝已经有这个了，就是很多人是用米水来写的字。 对， 然后这是一张白纸，但是你放到那个用水这么一泼，它可能就有印记了。 所以西方人那种间谍的技术，其实在中国人来看都是小菜一碟。 哦，难道说，哎，我就特别好奇，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还是中国跟西方同步发展？ 啊，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同步发展的。 对，中 世 纪出现的。 对，那个时候人类的它有很多东西啊，它是不约而同的。一些智慧，一些发明， 惊人的相似哈。 对 对 对，咱们接着聊哈。刚刚你说到了这个隐形墨水，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再到后来的时候，再到那个就有了电台呀， 密码啊， 对， 汉语啊， 对 啊， 得加密本儿。然后记得特别清楚，那伪装者里面就是明台要携带那个密码本儿。 对， 然后到那个到那个共产区。然后他拿了一本真的，拿了一本假的。 没错。后来其实于曼丽是把那个密码本给吃了。 对， 后来在他的那个胃中解剖出来了一个密码本。对，这就其实是用很形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间谍行动哈。 对， 是包括哪些，包括其实后来我觉得破解间谍的很多的这个机器也特别多哈。 对， 我记得在电视剧《悬崖》他也讲的是一个 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满的时候，有一个地下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是一个情报人员，他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就是张嘉译所饰演那个角色周乙，他呢当时是用电报，就是你说的电报，然后打字儿，然后呢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说什么，然后打完之后呢，日本人就用那个新发明的一个机器是可以探测到，就是那个信号在哪儿，然后找到它的方位，是吧？ 对 啊。 其实间谍的这个，咱们这书就讲了，其实有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就是随着这个间谍工作的需要，它有新的技术发展，然后另一方它就要反制这个技术，就是反技术来的，这也是咱们这个间谍史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说，其实刚才您大家都讲的这些电视剧，大家都所知道，其实那个大去这前几年的那个模仿游戏，你们 模仿游戏， 那个是二战很经典的一个，对啊，图林那个大家知道，咱们的苹果的手机，它品牌创意，它也说它启发的计算机之父嘛。它其实讲到这个，就是当时就是二战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战役。二战这么大一个长的规模的战争，其中有一种战争就是叫隐蔽战，密码破译战。除了人工的这个派间谍互相去刺探情报以外，另外一个它就是密码破译。那个就讲到图林那个电影，讲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讲的那个密码破译，因为要高智商，同时又还要有一些技术的手段。 没错，咱们先再接着聊哈，就是刚刚聊到的是一些工具。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在这本书里记载的，都是我觉得是历史当中应该说改变了很多历史命运的，推动历史前进或者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些人物哈。咱们一起来聊聊，刚聊到一个历史人物是马可波罗，还有哪些人物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在这里边，我知道朱老师其实总结了几个之最哈，对，是这里边确实讲到了可能大家生活当中不大了解或者听到的以往的很多的传闻跟他不相符的，咱们这里面也讲过了。来， 所以说这个书啊，第一个特点刚讲有图，第二个特点是有文，这有文有人物介绍，有故事，间谍故事，同时啊还有一些间谍知识。那么这里面所讲的一个人物啊，或者一个故事吧，就是我们大家跟以前大家可能不太，或者从认识的角度不太一样。我总结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间谍事件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被捕。 哦， 就这个现在我们觉得很多靠，就是说耶稣这个人可能在历史上真有，他就是一个传教士，最后被抓了，被谁抓了？被罗马人抓了。罗马人怎么抓的？他说通过间谍刺探情报把耶稣的行踪抓住，因为他耶稣当时并不是太有名，只是他融在像咱们毛泽东讲的，我们在的群众当中你一般的发现不了，所以他就通过这个间谍安插间谍过去，把耶稣行踪找出来，然后呢把他抓住了。那把耶稣处死之后，那么他们又进一步派间谍过去，就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徒里面安插一些卧底啊。但是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一方，他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他有没有间谍过来，但是他又把这个间谍抓了又放回去了。 哦， 有人把他变成自己的人了，放回罗马。这些人放罗马去是干嘛呢？他接着传播耶稣的教义、 还有他的思想， 对，整个的慢慢的把这个罗马帝国等于说，他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把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完 文化侵略，我觉得是吧？思想侵略， 对，还有思想东西在里边，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间谍事件。 嗯， 他等于他里面把间谍所有的我们能知道的一些间谍、反间谍、反情报这种各种手段就用到里边去了， 这是一个之最哈。 还有一个之最，可能大家觉得我们二战当中，我们觉得咱们看到007，看到这个间谍高大帅，其实真有那么一个间谍高大帅。 对， 二战里面就我们知道，好莱坞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影星叫加尼格兰特。据说啊，这也是据说啊，就咱们我们作者在这个书里讲的，他的身份可能就是一个间谍。他干什么呢？美国人派他监视那些对纳粹有好感的，好莱坞里面有些人可能对纳粹有同情的，他就监视他们的言行。他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我觉得很有名的、很帅的间谍吧。 还有呢？ 还有一个，我们觉得是这个历史上，可能这个间谍事件，这个间谍这个行动啊，他这赚钱的一笔买卖，他通过这个间谍行动赚了很多的钱，或者赚了做这个买卖很划算的啊。就是美国啊，我们知道美国开始的时候建立州的就是建国的就是13个州，他扩的国土越来越大，怎么回事儿？其中有一件事儿就是。也是有跟间谍有关，就是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拿破仑这个 起来造反的时候，到欧洲的时候啊， 嗯， 那些反法同盟当时到欧洲搞了一个同盟打，跟他斗，那么什么办法呀？因为当时其实在北美开发的时候，他是在北美是有殖民地的， 嗯， 后来他是因为缺经费，然后美国人当时有一个这个美国总统叫杰斐逊啊，这个总统他是因为曾经在法国做过驻法公使，对法国的他在法国安排了一个情报网，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情报，所以他知道这个拿破仑缺钱， 嗯， 但是他呢又不急于跟拿破仑谈这个生意，反正总之刚才说的你说的一个，他又用了一个反间计啊，就是故意好像把一个信息透露给他说，美国人可能要跟英国结盟， 嗯， 拿破仑一听就紧张啊，那就刚好这么一谈之后呢，拿破仑又缺钱，把那个北美的那个路易斯安那那一块土地卖给他了。那美国拿那块土地就不得了了，因为一下土地一下倍增呢，一下土地一下到两倍了，所以美国他每一，据说当时一公顷才11美分折算下来，所以美国人通过这一个间谍行动，等于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嗯，这是最划算的间谍行动哈。 对对对。 对，然后呢，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最善于隐蔽的间谍， 最隐蔽的间谍， 最善于伪装隐蔽的。其实我们讲刚剑桥五杰是什么回事？就是剑桥五杰是俄罗斯苏联人在这个英国安排的五个间谍。 嗯，其中包括一个叫佐尔格的吧？ 对，佐尔格。还有一个就是，这有一个间谍，据说他们混到什么程度？混到英国的这个反情报的头目了。之后他是怎么去？二战之前，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已经安排进去了。经过二战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发现，同时把二战的包括这各种德国的一些情报，他实际上也跟苏联分享了。就盟很多情报，当时像英美是对苏联是不开放的，比如说这个德国人对原子弹的研究，苏联人是不知道的。原子弹的技术的进展，包括技术的一些核心，他是没有跟苏联人分享的。那么通过这个剑桥五杰，其实很多情报传递给苏联去了。 嗯， 那么这个五个间谍的命运也是特别的不一样，有的是最后公开，又逃回到苏联去了。但是到目前，为什么我们说他最隐蔽的、最善于隐蔽的？其中到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大家不知道是谁。那四个公开，但是有一个现在还不公开，有争议。这个人可能是谁毛毛，但是倒是不确定。 嗯， 因为这个间谍行动本来就是一个很东西，它是没有 很隐蔽的， 很公开的。那么这个就是很做到极致了，就是他们都暴露，但是到现在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 对， 嗯， 这里边佐尔格可能是最后暴露了哈。 嗯， 当时他的故事其实在这书里也讲到了，是吧？凯莉， 让凯莉讲讲。 啊，这个佐尔格的故事。 佐尔格他是在日本建立情报网的。 嗯， 他因为当时候日本是一个就是那个受严格控制一个集权国家。 嗯， 基本上你要在日本去开展情报工作就特别难。然后佐尔格呢，他是出生于德国的。 嗯， 他那个祖父是那个马克思的私人秘书。 嗯。 嗯，所以他从小到大他就一直在读着那个共产主义写的 书，就受红色的熏染哈。 对， 嗯， 对， 嗯。 然后他当时候是受比尔金的指派，然后去日本去开展一个情报工作。 嗯 嗯，也是他当时候东方和西方，东方他是特别难建立，但是西方是西方的情报网是非常发达，但是东方特别难。但是那个佐尔格在日本非常成功。 嗯。对，其实他推动了很多历史大事件，应该说他也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吧。 对， 嗯，他有哪些历史事件还记得吗？ 嗯， 理查德·佐尔格，嗯，德共党员，格鲁乌间谍，曾成功渗透进日本政府，哈， 对， 嗯，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对， 对，这是关于佐尔格。其实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刚刚只是说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历史人物是推动历史的进程，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推动了哪些历史的进程，或者推动了哪些事件的发展。 哦，其实刚才朱老师说那个几个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 嗯， 其中有一个间谍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是埃菲尔铁塔。 嗯 嗯，当时候1916年的时候，当时候那个法国反情报机构，然后就通过埃菲尔铁塔发现了当时候那个马塔哈里， 嗯， 这个间谍，嗯，特别奇怪，因为在战前的时候，法国特别想拆除这个铁塔，